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如何实现非阻塞 I/O。 Unix 环境下的 I/O 模型有五种：同步阻塞 I/O、 同步非阻塞 I/O、 I/O 多路复用、信号驱动 I/O 和异步 I/O。 这些名词我们好像都似曾相识，但这些 I/O 通信模型有什么区别？同步与阻塞是不是一回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等一下，在这之前，你是不是应该问自己一个终极问题：什么是 I/O？为什么需要这些 I/O 模型？所谓的 I/O 就是计算机内存与外部设备之间拷贝数据的过程。我们知道 CPU 访问内存的速度远远高于外部设备，因此 CPU 是先把外部设备的数据读到内存里，然后再进行处理。请考虑一下这个场景：当你的程序通过 CPU 向外部设备发出一个读指令时，数据从外部设备拷贝到内存往往需要一段时间，这个时候 CPU 没有事干，你的程序是主动把 CPU 让给别人，还是让 CPU 不停地查数据到了吗？数据到了吗？这就是 I/O 模型要解决的问题。今天我会先说一说各种 I/O 模型的区别，然后重点分析 Tomcat 的 Endpoint 是如何实现非阻塞 I/O 模型的。对于一个网络 I/O 通信过程，比如网络数据的读取，会涉及到两个对象，一个是调用这个 I/O 操作的用户线程，另外一个就是操作系统内核。一个进程的地址空间分为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用户线程不能直接访问内核空间。当用户线程发起 I/O 操作以后，网络数据的读取操作会经历两个步骤：用户线程等待内核将数据从网卡拷贝到内核空间，内核将数据从内核空间拷贝到用户空间。各种 I/O 模型的区别就是它们实现这两个步骤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同步阻塞 I/O， 当用户线程发起 read 调用以后就阻塞了，让出 CPU， 内核等待网卡数据到来，把数据从网卡拷贝到内核空间，接着把数据拷贝到用户空间，再把用户线程叫醒。同步非阻塞 I/O， 用户线程不断的发起 read 调用，当数据还没到达内核时，每次调用都会失败，直到数据到了内核空间，这一次 read 调用以后，在等待数据从内核空间拷贝到用户空间的这段时间里，线程还是阻塞的，等数据到了用户空间再把线程叫醒。 I/O 多路复用，用户线程的读取操作分为两步了。第一步是线程发起 select 调用，目的是问内核数据准备好了吗。当内核把数据准备好了以后，用户线程再发起 read 调用，在等待数据从内核空间到用户空间的这段时间里，线程还是阻塞的。那为什么叫 I/O 多路复用呢？因为一次 select 调用可以向内核查询多个数据通道的状态，所以叫做多路复用。异步 I/O， 用户线程发起 read 调用的同时注册了一个回调函数 read 立即返回，等内核将数据准备好了以后，再调用预先注册的回调函数完成处理。这个过程中用户线程一直没有被阻塞。 Tomcat 的 NIO Endpoint 组件实现了 I/O 多路模型。接下来我会分析NIO Endpoint 的实现原理，下一期我会介绍 Tomcat 是如何实现异步 I/O 模型的。我们知道，对于 Java 的多路复用器的使用，无非是两步：第一步，创建一个 selector， 在它身上注册各种感兴趣的事件，然后调用 select 方法，等待感兴趣的事情发生；第二步，感兴趣的事情发生了，比如可以读了，这个时候便创建一个新的线程，从 channel 中读取数据。 Tomcat 的 NIO Endpoint 的组件虽然实现比较复杂，但原理基本上就是上面两步。我们先来看看它都有哪些组件。它一共包含了 limit latch、 acceptor、 poller、 circuit processor 和 executor 五个组件，它们的工作过程如下图所示。 limit latch 是连接控制器，它负责控制最大连接数， NIO 模式下默认是10000，达到这个阀值以后，连接请求会被拒绝。 acceptor 跑在一个单独的线程里，它在一个死循环里不断地调用 accept 方法来接收新的连接，一旦有新的连接请求到来， accept 方法会返回一个 channel 对象，接着把这个 channel 对象交给 poller 去处理。 poller 的本质是一个 selector， 也跑在单独的线程里， poller 在内部维护了一个 channel 数组，它在一个死循环里不断地检测 channel 的数据就是状态，一旦有 channel 可读，就生成一个 circuit processor 任务对象交给 executor 去处理。Executor 就是线程池，负责运行 Circuit Processor 的任务类。 Circuit Processor 的 run 方法会调用 HTTP 11 Processor 来读取和解析请求数据。我们知道 HTTP 11 Processor 是应用层协议的分装， 它会调用容器来获得响应，再把响应通过 channel 写出。接下来我详细介绍一下各组件的设计特点。 limit latch 是用来控制连接个数的，当连接数到达最大时阻塞线程，直到后续的组件处理完一个连接以后将连接数减一。请你注意，到达最大连接数以后，操作系统底层仍然是可以接收客户端连接的，但用户层已经不能再接收连接。 limit latch 的核心代码如下。从上面的代码我们可以看到， limit latch 的内部定义了内部内 sync， 而 sync 扩展了 AQS。 AQS 是 Java 变化包中的一个核心内，它的内部维护了一个状态和一个线程队列，可以用来控制线程什么时候挂起，什么时候唤醒。我们可以扩展它来实现自己的同步器。实际上 Java 变化包中的锁和条件变量等等都是通过 AQS 来实现的，而这里的 limit latch 也不例外。要理解上面的代码有两个要点。第一个是用户线程通过 limit latch 的 count up or wait 方法来拿到锁，如果暂时无法获取，这个线程会被阻塞到 AQS 的队列中。那 AQS 是怎么知道阻塞还是不阻塞用户线程呢？其实是由 AQS 的使用者来决定的，也就是内部内的 sync 来决定的。因此 sync 内重写了 AQS 的 try acquire shell 的方法。它的实现逻辑是，如果当前的连接数 count 小于 limit， 线程能获取锁，返回一，否则返回负一。如果用户线程被阻塞到了 AQS 的队列，那什么时候被唤醒呢？同样是由 sync 内部内来决定的。sync 重写了 AQS 的 release shell 的方法，其实就是当一个连接请求处理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又可以接收新连接了，这样前面阻塞的线程将会被唤醒。其实你会发现 AQS 是一个骨架抽象内，它帮我们搭了一个架子，用来控制线程的阻塞和唤醒。具体什么时候阻塞，什么时候唤醒，由你来决定。我们还注意到，当前线程数被定义成了原子变量 atomic num， 而 limit 变量是用 volatile 关键字来修饰的。这些都是变化编程的实际运用。 except 实现了 runnable 接口，因此可以跑在单独的线程里。一个端口号只能对应一个 serve socket channel，因此这个 serve socket channel 是由多个 accept 线程之间共享的，它是 endpoint 的属性，由 endpoint 完成初始化和端口的绑定。初始化的过程如下所示。从上面的初始化代码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关键信息。第一， bind 方法的第二个参数表示操作系统的等待队列的长度。我在上面提到，当应用层面的连接数到达最大时，操作系统仍然可以接受连接，那么操作系统能接受的最大连接数就是这个队列长度，可以通过 accept count 参数来进行配置，默认是100。 serve socket channel 被设置成阻塞模式，也就是说它是以阻塞的方式接受连接的。 serve socket channel 通过 accept 来接受新的连接， accept 方法返回的是 socket channel 对象，然后将 socket channel 对象封装在一个 poller event 对象里，并将 poller event 对象压入 poller 的 queue 里面。这是典型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式， accept 与 poller 线程之间通过 queue 进行通信。 poller 本质上是一个 selector， 它的内部维护了一个 queue， 这个 queue 定义如下。 synchronized queue 的方法比如 offer poll size 和 clear 都使用 synchronized 关键词进行修饰，用来保证同一时刻只有一个 accept 线程对 queue 进行读写，同时有多个 poller 线程在运行，每个 poller 线程都有自己的 queue，每个 poller 线程可以同时被多个 accept 线程来调用注册 poller event。 同样 poller 的个数也可以通过 poller 参数进行配置。 poller 不断地通过内部的 snag 对象向内核查询 channel 的状态，一旦可读就生成任务类 soft processor 来交给 executor 去处理。 poller 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循环便利检查自己所管理的 soft channel 是否已经超时，如果有超时就关闭这个 soft channel。 我们知道Poller 会创建 Socket Processor 任务类来交给线程池处理，而 Socket Processor 实现了 Runnable 接口，用来定义 Executor 线程中所执行的任务，主要就是调用 HTTP 11 Processor 组件来处理请求。 HTTP 11 Processor 读取 Channel 中的数据来生成 Service 的 Request 对象。这里请你注意， HTTP 11 Processor 并不是直接读取 Channel 的，这是因为 Tomcat 同时支持同步非阻塞 IO 模型和异步 IO 模型。在 Java API 中，相应的 channel 内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有 asynchronous socket channel 和 socket channel。 为了对 HTTP 11 processor 屏蔽这些差异， Tomcat 设计了一个包装类叫做 Socket Wrapper。HTTP 11 Processor 只调用 Socket Wrapper 的方法去读写数据。Executor 是 Tomcat 定制版的线程池，它负责创建真正干活的工作线程。那干什么活呢？就是执行 Socket Processor 的 Run 方法，也就是解析请求并通过容器来处理请求，最终会调用到我们的 Servlet。后面我会用专门的篇幅来介绍 Tomcat 是如何扩展和使用 Java 原生线程池的。在弄清楚了 NIO Endpoint 的实现原理之后，我们再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怎么把这个过程做到高并发呢？高并发就是说能够快速的处理大量的请求，需要合理的设计线程模型让 CPU 忙起来，尽量不让线程阻塞，因为一旦阻塞 CPU 就闲下来了。另外就是有多少任务就要相应规模的线程池去处理。我们注意到 NIO Endpoint 主要完成三件事情，接收连接、检测 IO 事件以及处理请求。那么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三件事情分开，用不同规模的线程去处理，比如用专门的线程组去跑 Acceptor， 并且 Acceptor 的个数可以配置，用专门的线程组去跑 Polar 的个数也可以配置，然后具体任务的执行由专门的线程池来处理。当然我们可以配置线程池的大小。 IO 模型是为了解决内存与外部设备速度差异的问题。我们平时说的阻塞和非阻塞指的是应用程序在发起 IO 操作时是立即返回还是等待，而同步和异步指的是应用程序在与内核进行通信时，数据从内核空间到应用空间的拷贝是由内核主动发起还是由应用程序来触发。在 Tomcat 中， Endpoint 组件的主要工作是处理 IO， 而 NIO Endpoint 是利用了 Java NIO API 来实现多路复用 IO 模型。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读写数据的线程自己不会阻塞在 IO 等待上，而是把这个工作交给 Selector。 同时 Tomcat 在这过程中运用了很多 Java 并发技术，比如 AQS、 原子类、并发容器、线程池等，都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Tomcat 的 NIO Endpoint 组件中的名词有个 NIO， NIO 的是非阻塞的意思，似乎说的是同步非阻塞 IO 模型，但是 NIO Endpoint 又是调用了 Java 的 Selector 来实现的。我们知道 Selector 指的是 IO 多路复用器，也就是我们说的 IO 多路复用模型，这是不是矛盾呢？不知道今天的内容你消化的如何，如果还有疑问请大胆在留言区提问，也欢迎你把你的课后思考和心得记录下来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